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亮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升温，台湾确诊数破百，台股也受影响而重挫。针对国安基金何时进场，蔡英文总统今天表示，国安基金密切注意国际动态，会及时因应。蔡总统刚刚在总统府发表谈话，安定民心。针对确保金融安定方面，他表示，台股重挫，市场不安，但其实台湾经济基本面很好，资金充沛，政府会采取实际行动。国安基金密切注意国际动态，会及时因应。所有资源已经在备战状态，政府会随时召开高层财经会议，因应快速财经变化。面对疫情发展，蔡总统说，从台湾发布第一个肺炎确诊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月，这段时间很努力守护境外移入，获得了国际肯定，大家只有团结才能打败病毒。蔡总统提出3点呼吁：第一，请大家全力配合指挥中心防疫规定，许多防疫措施造成生活不便，请大家忍耐，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社区。第二，请大家不要仇视，相互指责，应该要感谢所有配合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的国民。第三，也请大家不要制造恐慌，协助传播正确资讯，各项医疗物资都有充足准备，所以不需要抢购和囤积物资。如果出现囤货或炒作价格的人，政府一定会重罚。口罩实名制 2.0 预购服务结束，今天开始陆续发出电子邮件通知付款，第一波约117万人预购。健保署特别提醒，不会以简讯或其他方式通知缴费。口罩实名制 2.0 开放线上预购以来，民众可以透过网站或手机 APP 登记预购3月26号到4月1号当周的成人口罩，以一人限购3片计算，共准备大约233万人次。根据统计，第一期预购人数117万8156人，其中使用健保快易通 APP 90万5193人，健保卡则有180196人，自然人凭证92767人。健保署表示，付款期间从今天开始到3月21号晚上8点为止，民众可以到 eMask 口罩预购系统查询专属汇款账号。缴费完成之后，3月22号起将收到简讯取货通知及序号，也可以到 eMask 口罩预购系统查询缴费及取货的资讯。没有在缴费期间内缴费，可能将无法领取口罩。国内油价连续第二周创下超大降幅，将跌破20元大关。以中油油价公示估计，下周汽油下跌1.1元，柴油下跌1.3元。调降后，925铅汽油每公升19.2元，955铅汽油20.7元，985铅22.7元，超级柴油16.4元。新冠肺炎疫情使能源需求大减，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大打价格战，国际油价本周来到每桶20美元保卫战。18号，布伦特原油每桶24.92美元，杜拜原油每桶28.52美元，西德州原油来到20.43元，都是2016年2月以来的新低。中油 7D3B 指标油价比上周下跌4.65美元，跌破30美元，来到29.01美元。依中油油价公示估计，下周汽柴油将分别下跌1.1、1.3元。

뛰고 버텨 내 꿈은 더 담담해질 테니 다시 시작해 买 Tiffany 项链给我。 两点十分，今天的开始就用这首歌来开始吧。这首歌 Beginning 也是梨泰院的主题曲。梨泰院 Class 在这一周终于要完结了。 哇！终于， 终于，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3月19号的星期四午后， 319， 没错。就是那个神秘的神秘神秘到这应该请老高来专门做一集，这太神秘了，这案件太神秘了。 나를 봐, 야, 야, 끝없어 와, 쓰러지고 떨어져도 다시 일어나 오를 뿐이야 난 말이야, 야, 야, 똑똑히 봐 但是呢，因为现在 Netflix 上面上架的国外影集，然后因为我不懂韩文，所以呢我也不会知道就是那个翻译到底有没有错，可是呢在常在看一些英文的影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那个翻译 差很多 吗？有的蛮粗制滥造的，就真的是乱翻一通，就是 可以到乱翻哦， 就是 如果原意完全不对也太夸张了吧， 就真的是会完全错的那一种，对啊，就没有很仔细啦，对啊，可能他翻的东西很多吧，他要赶快交件。所以如果你在看不同平台上面的剧，然后可能又会每个人翻译不一样，尤其像是韩国人的名字，他们以前可能他们有中文字嘛，但现在没有了，所以那个用英翻过来，每个可能都会 有点出入， 对啊，都会不太一样。 很多很入戏的朋友呢，就会在这几天真实的股市出事的时候说要买长加的股票，我觉得就是蛮幽默的。 身边都是雷队友， 最好买得到。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但是说到剧，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是那一天 Netflix 出了问题，嗯嗯嗯，还是真的有出乎我意料的人在追《李氏朝鲜》嗯，他居然是大宕机耶。 为什么 就跑不动啊？ 什么叫做出乎我意料的人在追？你说很多人在追的意思是不是？ 对啊， 是蛮多人在追的啊。 可是会追到那个平台跑不动，我觉得也是蛮惊人的。 平台跑不动，你应该要先检查是你家的网路吧？ 哦，不是不是，是我集体很多人在哀嚎， 大家都看不到， 都卡住，每个人都看到各自看到的 就点就停住， 对， 哦， 然后大概几个小时后啊。一两个小时吗？才又可以看。 0223639955，在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是我们的 K-pop 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5432363995。刚刚一开始呢，连续为你送上了两首，其实都是一代 One Class 梨泰院的韩剧的原声带当中的主题曲。那本周呢是梨泰院的 完结 篇第15集、第16集，所以本周的马克信箱呢，从礼拜一开始，礼拜四也都是梨泰院封面。也要感谢所有帮马克信箱做封面的点友们， 真厉害， 你们真棒。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台北的小龙。 嗨，小龙。 我要抱怨。 你要抱怨什么？ 因为从昨天开始，因为我是冷冻送货员，从昨天开始，所有的卖场大家就开始在扫货了，导致我身心俱疲。 哦，补货补到累， 不是送货送到累。对，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 是的， 因为已经快临界点了。 哦，你说太累了是不是？送到太累了。 对啊，对啊，因为整个。反正不管是大卖场、小卖场，全部都是大排长龙，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反正可能消费者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恐惧的心态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大家都在抢货， 是的， 我也看不懂到底在抢什么东西， 就是要先囤干粮，先囤着啊， 对啊，然后导致。送货真的是送到来不及。对， 好的，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小龙。 好，拜拜， 拜拜。0223639955，当然也很多人开始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了，所以可能不知道会有更多的人来听哥哥妹妹有意思。 至少我觉得那个喇叭可以很大声的吹下去，不用 怕，很开心的听。我在我自己的 IG 限动当中，还有私讯当中有收到，就是说我在家工作了，我可以放马克信箱放到最大声都没有关系。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啊，我是桃园的娜比。 娜比， 对， 娜比要跟我们说什么？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朋友说他在检疫的时候，卫生所的人会特别给他一个防疫手机跟口罩，因为怕他跑掉。然后除此之外，警察也会全程录影，看他是不是本人就在那里。 哦， 怎么录？ 怎么录？ 警察会跟在卫生所的人旁边，然后全程拿着摄影机录影，就是很怕他不是本人，然后也怕他跑掉。 哦， 嗯， 那所以你朋友是怎样？就是有疑似？ 哦，没有，他就只是从 国外 之后回来，对。就是前一阵子啦，他很安全，目前很安全。 所以14天每天都会有人打那只手机， 对，打一天两次， 然后看你在不在家， 对。 好的， 好，就是 谢谢纳比的分享， 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真的是辛苦了， 嗯， 对，而且就是今天坐在电车上听到的新闻， 你早上又迟到， 又迟到啊，然后就是坐电车就没迟到啦，就是太晚出门， 哦、 然后就听到说。现在什么机场人满为患啊、然后台湾开始要封边境啊、然后现在回来的人就是大排长龙啊、然后在等着就是检疫啊，然后说回来可能有10000多个人，然后我想说哇天啊，就是原本检疫你看本来我的假设我的辖区里面可能要过几个人，可能现在又要多好几个，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10000多个人，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有规定是你不可以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欸， 但是真的有办法严格执行吗？ 就是如果你没有家人来接、你就是在那边乖乖排队等那个检疫计程车。 哦， 对啊，我觉得有想到这个很厉害哎、欸， 我们超强。 对啊， 嗯， 不然的话就是让你回来，然后就让你上大众运输工具，上高铁，上客运什么什么，那个就唰就整个扩散开来了，李氏朝鲜了。02-3639955，嗨， 嗨，马克马哥你好， 你好。 我是桃园的机场， 哎呦，两个桃园人，你好。 对，你好，刚好听到马车在讲一个机场检疫的事情，想要去机场加班，为了检疫，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辛苦你 了，对，呼吁一下大家要跟那个从欧洲回来逃难的人们赶快。 哎，真的很多人从那边回来，你知道机票多贵， 真的是爆炸，爆炸多人，大家要安抚一下那些长辈们以及朋友们的心情，不要攻击我们的。同仁，因为我们是别的单位被抓去支援的，其实 CDC 是最辛苦的，已经压力很大，然后又被骂说为什么不加开，为什么不 你们什么啊，我真是不理解， 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加开多点人啊，你们为什么不防一些更严重的事情，他说你们不就是 防一些 最严重的事情吗， 你在说什么啦，有没有道理， 对啊，就不知道，完全无法理解，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赶快跟你们这些冲就是朋友们啊，或者是爸妈们从欧洲回来的，跟他们讲一下，要留很多很多的时间到机场， 是 6个小时吧。 你那么安全抵达回来，就已经就是 对啊， 要感恩感谢啦。 啊、 你还在那边 keep put，、 啊、 他们就我不知道，可能行程取消，或是怎么样，或是什么的。他们好像他们压力很大，其实前线的人压力 更 是最大的吧。哇，我们接触10000多个有危险的人们，对啊， 自己小心啦。 对啊，这个礼拜可能都会很多人，如果大家要回来的话要多留点时间， 好的 好，谢谢你们， 拜拜。今天也是啊，就是在听那个新闻的时候，那一样啊，新闻就一定会想要朝那个方向，就朝那个比较说，你看你要你看你要回来的人，他们身心俱疲，他们要排队排那么久，然后就是至少排那个检疫计程车至少都要2个小时起跳，然后反正那个听起来的语气就是要带到那个地方，不过很棒的是他们检的那个访问对象，因为我是坐在后面嘛，所以我看不到那个画面，然后是一个听起来是个年轻。一个男生，然后也是应该是国外留学生回来，然后说你这样后面你等多久了，然后说哦2个小时啊，说、那这样是不是等很久，他说哦不会啊，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嘛，我觉得大家都辛苦了、然后我觉得世界上还是有理智正常的人嘛， 至少他还会把它剪进去， 对， 他不会只剪一些， 对，不会只剪一些抱怨的啊，在吵的啊，在欢的啊、如果你看到的电视台齁是专门只剪这种的， 你要想一想， 提醒你一下，就这种电视台你还要继续看下去吗，一直在为你这一些垃圾情绪的情绪勒索电视台。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台湾防疫超前部署，降低武汉肺炎境外移入及社区感染风险。为了确保防疫资源充足，同时强化医疗准备与充实防疫物资，并且落实社区防疫，加强高风险对象追踪管理，更密切监控假讯息传播，加强民众沟通。防疫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共体时间与政府共同防疫的国人。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想知道如何运用投资技术来省税，设计资金池来运作海外各国现金流收益？3月22号下午2点半，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 ，CRS 避税与跨境投资策略各国投资税务优势分析讲座，深入了解各国税务、各国房地产优势，让您的投资发挥最大效益。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旅游，河轮旅行是19世纪欧洲名门旅游方式，在河道感受瞬息万变的蓝天绿野。现在您也值得拥有贵族般的享受。2020巨匠旅游独家与您微醺南法融合。 诸位，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什么？电费怎么那么高？得想办法减少用电啊！ 报告主委，我们可以把社区的照明全部换成 LED， 老旧空调设备换成节能产品，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而且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有补助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来申请，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我是周兴哲。 就爱点你 UFO。 Odin Ataka coming to Ice Age, coming to Ice Age, coming to Ice Age World. Odin Ataka making noon ice hail, making noon ice hail, making noon ice hail. What? Odin Ataka coming to Ice Age, coming to Ice Age, coming to Ice Age World. 시끄러워잠안하고나온 Your mind and heart 네이불이조각이다누군가물어누구신지 설명안해우린굳이뻣뻣한듯이지금이무대위를흘리고손짓한하루가뿐이다부신시 꿈이가당긴담들어와친구들끌어와어서와그러다모두찾아와근데이건아직등산의인간 Whoa, whoa, whoa. Just go, just go. Make it snow CASTLEJB 민주 Vision and Win 이래라저래라저들이모르나맘대로 We are chilling 대충할수없어이제내언행에저들의 wish list 네무덤이뜨거워 Queen of God 높지않아 Icy 뜨거워 But 전례변그룹베이그룹빙뿌리기더무르위거쏟아지는눈과 Eye contact 중 yeah. 저들이바라는걸만들어줄게그게내소박한꿈 YAH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2:29，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对吗？ 02-23639955，嗨， 你好， 你是谁？ 是台北小 佑， 中和小 佑，嗨，小 佑，前几天跟你连线断线，没 问题。那你可以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吗？谢谢。 可以，我关了，这样可以吗？ 小佑，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前一天连线要跟你讲失恋事情，但我想说写信可能会 太久，所以你要现在， 我现在就要抒发我失恋的心情。 对啊，因为我也怕我写信然后就讲不清楚这样子。 前情提要，这个失恋呢是认识多久？ 你说什么？对不起， 认识多久？ 其实我们才认识一个多月而已。 认识一个月，然后在一起两周，是不是？ 对， 失恋难过。 那你现在又过了几天啦、啊？你现在还在难过吗？ 认识30天，交往14天， 刚好分手一个礼拜， 分手7天。嗯，我们总共有51天。 没有，这是合在一起那30、14跟7、 啊。我认识这个人50几天了， 没有50天啊。 但就是 你怎么可以加在一起啊？ 30天是包括交往？ 对啊，当然啊。 就是2月初认识的，然后2月底说要在一起这样，然后就是上个礼拜被分手。那还是会很难过。那被提分手原因就是他 我忘不了前女友。 对，他其实是去年底才跟交往4年的女友分手。 哦，好近哦。 对，所以我 你只是个篮板球。 对，但是我其实知道啦，所以我觉得我也有错。 你没有错啊。 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进展太快。 哦， 对，然后我还就是很可能人家讲说，哦，你们才2个礼拜，应该他自己也说我们相处时间比较短。那当然知道你会难过，但是因为相处时间短，所以希望你可以赶快走出来什么的。 嘿嘿嘿。 对，可是我当然知道，就是2个礼拜跟4年是没有办法比。那我就是选择成全，也不是成全他，就是我可以 理解他。 对对对，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很难过这样子。 那你们现在有联络吗？ 我们在同一个商场上班这样，所以 是会擦肩而过这样， 还是会看到。但是他下个月好像要被调店了，所以就会看不到。那我就不知道到底是看得到好还是看不到好。 看不到好吧， 啊、 再也不用联络吧。 看他干嘛？ 因为我还是我。 这两个人到底是怎 样？没有，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跟他相处在一起是很开心，就是讲话方式让我感到很开心愉快的，所以大家会想要认识这个人。所以我那时候有传讯息跟他说，就是真的不能做朋友，就是希望可以做朋友这样。那他是说，如果我这边心理方面 OK 的话，他当然很乐意做朋友。但他只是怕说我会有过度的期待，所以他必须先讲清楚，就是目前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做情侣的。 听起来很不错啊。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 LINE 就是文字去 文爱， 不是啊，不是啊，就是那个被提分手这件事情跟就是 都是用 就用 LINE 文聊。 对，因为他我不知道 文分 是他没有跟我面对面的讲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我那种跟我文分很过分哎、欸， 怎么可以用文分？好歹也要当分吧。 可是他跟我文交，所以我们文分。 那我也很害怕，就是当面讲，我们会没有办法讲清楚，就我应该会大哭之类的。对， 好的。 好了，不见面对来说是好的啦。 嗯。 好，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赶快走出来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你们。 再会了，小优，拜拜。02-23639955，嗨。 喂，你好。 嗨， 你好， 你们是马克跟玛丽吗？ 是啊，但是你要关一下 app， 谢谢。 哦，有，我关掉了。 你是谁？ 哦，我是今天刚离职第一天的解脱，从恐怖的老板当中解脱的台北人。 哇！解脱的台北人。 对。 今天离职第一天。 对，连离职第一天，我要感谢玛丽 啊！ 那时候有回我的讯息，还帮我拍，对，而且玛丽说的击败主管就是击败，实在讲得太对了。 你不要把我们台面下的文聊浮上台面。 以上言论。 是听众个人立场， 个人的、哦， 不代表 不是我们的， 对，不代表本台立场。 这个公开场合的发言， yeah. 嗯，那是某一次听到广播的时候听到的，不是你跟我讲的。 我应该不可能在广播上面讲这两个字， 嗯，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好像是听到说玛丽讲过什么，然后我朋友跟我讲的， 这就是谣言， 对、 啊， 谣言， 因为讲这个会被罚钱呐、啊， 不可能在广播上讲这个啦， 真的谣言啦、啊，对， 现在又改口说谣言啦、啊，刚刚说我有听到过啊。 对，然后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实在太开心了， 感人，谢谢你。 对啊，谢谢你们。 听起来你这么快乐哦，没有工作是不是真的这么快乐啊？ 没有工作第一天，如果你那个前工作这么讨人厌，你没有工作第一天应该是这么快乐， 就解脱。 可是你要看第十天之后是不是还这样？ 好， 谢谢， 拜拜。我、哦、真的好快乐哦，真的好快乐哦！02-3639955，你好， 喂，嗨，母斯， 什么母斯？ 我叫母斯， 嗨，母斯，你好。 我今天早上去同业面试了，嗯，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 你要跳槽就对了。 我在考虑要不要跳槽。嗯。对，但对方的公司更小，我现在公司只有四个人，那对方家老板只有两个人。 你喜欢这种窝心的感觉？ 也不是，但是就是看起来还不错啦。 你说这个新公司看起来不错， 对啊， 两个人，我很好奇他们营业额可以做到多少、欸？ 老板，因为他老板是就是富三代，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只是副业而已。 所以钱不是重点，反正薪水我一定付得出来，你不用担心我倒。 对，就是跟我面试的人资跟我说，就是老板说过，就是因为背后有大公司在撑，所以就是绝对不会倒。 OK， 对，所以就很犹豫要不要跳槽的。 那既然这样，你犹豫的点是什么？你为什么当初会要去面试新工作？ 就想说看要不要换个环境之类的， 只是想要换环境。 啊， 就是旧公司你也没有觉得不好， 也没有到不好，就是有一个同事跟我处得没有那么好之外，其他都很 OK。 有讨厌的人， 对，嗯，但也不到讨厌，就只是他的标准太高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他的脾气太冲啊，嗯，对，他就是面人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点像人身攻击那样，对，所以对此就是有时候会想要说，干，老子想辞职这样，嗯哼。对，所以今天就面试就还是有一点点心动。 好， 对，所以不知道要有没有机会这样跳。 那如果听起来很不错的话，不是有机会啊，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决定要去了吧。 对啊，所以就是自己要犹豫一下下。呵， 祝你赶快早日想出结果。 再会了，母斯、啊。 拜拜。 怎样？今天打电话进来的电话是怎样？大家都太随便了。 我还是呼吁大家一下，就是打电话进来，我们基本上还是在一个， 我们还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啊、哦。这个平台呢是有主管机关的。 但我可以理解，也许你今天开始在家工作之后， 好像真的很放松， 没有人管你。你公司听马克信箱，听了马克信箱，你又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你会把这两个搞混，或是你会觉得我们在马克信箱说过了，可能就在这边讲过了，但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平台。 是、嗯、是，所以打电话进来的话，请克制一下， 压抑一下你那个兴奋跟暴怒之情，那样 克制一下，请注意你的 word choice， 请好好的选择一下你的使用用字。嗯、yes， 02-3639955，嗨。 喂，马克好。 你好，还有玛丽。 你好， 我的名字是 Ronia。 Ronia。 对，是指我名字，但我打来的目的是来笑我的前同事。 笑 他。 哦，笑。 因为他今天想要打电话，然后今天离职，但他一直打不进来。 不会啊，他等一下一定会打进来的。 真的吗？好，我看。然后他现在用。 如果到今天他就没有打电话进来，那他就是骗你的。哼。 他现在要现行吗？我干你啊！ 好，你们干嘛啦？ 我刚刚是没有讲过，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过打电话进来，请你小心你的措辞用句？你是不是在那边故意的？ 不是，但是就是他刚对， 不想跟你讲话，再见。02-3639955， 嗨， 喂，马克马英，你们好。 嗨， 是台北的大宝。 大宝你好。 对，你们好。那最近又是天天都便宜，越看越心动。 哦，你说股票啊？ 对啊。 那你现在有子弹吗？ 现在是有啊，因为最近刚好可能会有一笔钱。 OK。 对吧？所以在很犹豫，不过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危险的，还是不太敢下手。但是看最近在看钱钱东家的股票，好像有点心动。 钱钱东家是哪一家？ 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给我四个数字就可以。 他上柜上柜还没有上市上柜。 那一样给我四个数字啊。 你们私聊嘛，他就没有那个压力啦、啊。 我也不知道数字，我其实也不知道数字，我只是最近在看他的财报，然后有点有趣，对不对？ 但我只记得昨天的财富女王跟我们说，不要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大概也是小小的买一点而已吧，慢慢买，慢慢买，对吧？因为看起来好像真的景气会不太好。好，谢谢，谢谢。 好的， 拜拜， 拜拜。 最近如果你真的想要买股票的话，就是认真。请你把手绑起来， 你说把你 绑起来，看盘软体删掉， 你就不要看了。 什么叫放着？你说你本来有股票还是没有股票？ 说没有，他现在心很痒嘛，就想要进场或干嘛的。 心很痒的话，真的就是真的把手绑起来，就是你渴望的低点还没到。02-2363-9955，嗨， 喂， 嗨，你是？ 我是在旅行社上班的人。 哎呦， 没有打电话进来，只是想要跟大家说，虽然生气，但不要攻击从业人员，他们真的是被迫的。 好的， 辛苦你了， 辛苦了。 不会，我们辛苦值得，我们愿意把大家送回来，但真的不要攻击我们。 大家不要随便把自己的气出在无辜的人身上。 对，因为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就还是说什么，应该是说我们都有接到还有人不理性直接打电话进来说希望旅行社都倒光。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不理性。对，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好的， 对，谢谢，大家都要平安哦，拜拜， 拜拜。02-2363-9955，就前天看到机票达人布莱恩，然后呢，他就一样，他也在分享机票嘛，因为他的粉丝团本来就在分享 机票， 对对对对对，就是哪里就是很便宜，然后他也有提醒大家说，但现在疫情这么不稳定，可能你如果真的要买的话，也许你到年底吧，你买年底的吧之类的，对吧、啊？然后下面可能就很多人说，现在什么情况？你还在分享机票，你在害人吗？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这样子。真的，大家 看到一个影子就疯狂开枪，就对了。 平静一些好吗？平静一些。02-2363-9955，嗨， 嗨， 你是 聋哑的同事。 OK， 你打电话进来了，很棒。 我打了九通， 不用重复你们的对话了，谢谢，再见。 哦，好， 拜拜。02-2363-9955，嗨， 嗨，我是台北的 BT， 嗨 ，BT 你好。 我要抒发心情。 请输。 我玩股票输了好几十，然后最近心情一直很差很低落。然后直到今天我跟隔壁公司的那个副总聊天，他说他输了好几百。突然觉得我人活过来了， 豁然开朗。 比较也是有差别的，就对了。 对， OK，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嗨， 嗨，马克， 嗨，你是谁？ 还有玛丽，还有玛丽， 你是谁？ 我是子怡， 子怡， 对，就是上次在 II 说那个学校运动会。 子怡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你要说的是，那个最近不是那个疫情越来越严重吗？然后很多就是。因为社区很多谣言，就说什么这附近有谁？ 你在洗什么东西啊？你在洗杯子哦？ 哦，没有，我在装水。 哦，装水。 我好像太大声了。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疫情有点严重，然后就耳闻说，我们好像谁谁 又从哪里回来啊，然后可能疑似是兵力什么之类的，然后一堆谣言然后疯传，然后造成那个学生家长困扰，因为他可能就谣传说他们家有亲戚出门出国刚回来，然后他们家有可能被接触到，所以他们应该怎样怎样，然后还要学校让他们不要来上课之类的。 好， 对，就是其实不必要，因为他们根本没接触过。 嗯， 因为出国的确实有人出国，但确实没有接触到，然后就很多给予压力的，给学校压力说，那个那、啊、他们亲戚有人出国，那、啊、他们会不会接触到啊？啊，我们家小朋友在这里怎么办？就一堆有的没的。 好好好好， 对啊，所以请大家就是不要散播谣言，然后不要恐慌，然后不要以讹传讹， 嗯， 拜托。 好的， 对，好，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恐慌真可怕， 嗯， 传谣言真可怕， 嗯， 现在不是有专门针对谣言的法律吗？就在这种期间，然后散布对疫情的谣言，对啊， 就大家以身作则啦， 罚你钱， 从自己做起嘛，不要这样。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电话会这么多啊？Why？ 是大家真的都 work from home 了吗？ 或是我觉得今天蛮多好像都是要打电话进来舒压的。 你说这个疫情的关系吗？ 累积一些不满跟不安跟不快乐。 OK， 感觉今天的氛围走向， 你说怪怪的， 走势 怪怪的。 对啊，今天我现在在做梦吗？ 是有点在午夜的感觉、啊、 现在是真实世界吗？ 0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 马克玛丽，好，我是 Sunny 弟弟。 Sunny 弟弟， 对，我上礼拜有打电话进去，然后说我开始放无薪假，那我这礼拜就开始就是一个月的无薪假。 哈， 对，那因为我就是旅游业嘛，然后刚刚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有拨打电话进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冷静一点看待，就是因为这几天案例增加很多，然后就像有点像是在猎巫一样，就是一直针对就是旅行业的工作者，就是其实蛮多就是人身攻击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了也都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鼓励大家出国，很多人都是可能规划了很久。 嘿， 对，那我们当然这个时间也是希望就是疫情可以赶快过去，然后平平安安最重要。 你无薪假都在家干嘛？ 我现在正在买炸鸡吃。 买炸鸡？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干嘛。 我说你一天的规划都打算要做些什么？ 哦，我有买了一些书，想说可以待在家里看，然后呢追剧这样子。 嗯哼， 嗯，对，不然一个月好像有点无聊哎。 好的，眼睛记得放松哦、嗯。 好，谢谢玛丽。 拜拜， 拜拜。 我突然胃好痛，不知道为什么，好痛哦！ 我知道太多公司变得很闲了，没事，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打电话。 我们都每次都说太无聊了，那我们一起打电话进电台吧。Teaching me. All eyes on me. 이래라 저래라 모두 한마디 shit. All on me.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내 앞가림은 내가 해. I'ma do my thing, just do your thing. 'Cause I'm the one and only. 사람들은 난 말하기를 좋아해. 남의 인생에 뭔 관심이 많아 왜? 미안하지만 신경 좀 꺼줄래?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 do my own business.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 Pepper。 Hi，Pepper。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紧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国内新增八例新冠肺炎确诊，有七例境外移入，当中三例与旅游团相关，一例本土案例，是案59同班的男同学，两人就读学校，明天起全校停课。目前国内确诊累计108例。本土案例案103是案59北部高中同班男同学，3月15号发烧，隔天致电1922通知，依照指示前往医院就医，主动告知是案59同学，随即由医院安排采检后住院隔离，今天确诊。因为学校有两人确诊，这所学校从明天20号到27号全校停课，卫生单位将针对案59教室座位周围同学扩大采检。至于案101是70多岁男性和案55、案63、案71同团前往埃及旅游团员，这个旅游团群聚，截至目前共五人确诊，掌握接触者108人。案104、108是40多岁女性及40多岁男性与案61、案72同团前往奥地利、捷克旅游，这个旅游团群聚，截至目前四人确诊，掌握接触者59人。至于案102、案105和案106，年龄是介于20到50多岁，分别前往美国参加商务活动、法国就学以及西班牙游学，入境后身体不适，采检确诊，卫生单位进一步调查入境同班及旅客。案107是50多岁法国籍男性，3月15号来台探亲，入境后直接到地方政府特约防疫旅宿居家检疫，17号出现流鼻水症状，18号出现咳嗽症状，采检通报，今天确诊。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蔡英文总统下午召开记者会安定民心。蔡总统说，在 SARS 之后所订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立法院因应疫情快速反应的特别立法，已经对防疫期间政府所需要的授权提供足够法律基础，以现阶段疫情状况来看，法律与政策工具看起来是足够的，未来如果情势有变化，造成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冲击，会是需要采取更进一步行动，甚至是快速修法或者是紧急命令，要看实际需求来决定。针对台美防疫合作，美国以30万件防护衣跟我们换10万片口罩，是否违反互助原则？蔡总统表示，在国内口罩稳定供给的情况下，我们是有能力协助其他国家的，也会考虑增加每人可购买口罩的片数。蔡英文说，台美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在这次疫情与其他国家发展出互助合作计划，一方面在疫苗药品和试剂研发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美国有他们的强项，双方可以合作，让疫苗药品发展速度更快。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除息股价表现疲弱，中场收在新台币248元，下跌9.5元，面临贴息窘境。台积电去年第三季现金股息今天除息，每股配发2.5元现金股息，总金额648.25亿，预计4月16号发放。不计除息影响，台积电市值单日缩水2464.38亿，滑落到6.43兆元。台湾证交所估计，台积电除息大约影响加权股价指数21.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37点，跌幅5.83%，来到8681点，成交金额2697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73点，跌幅1.04%，来到1655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9点，跌幅7.52%，来到147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4点，跌幅1.25%，来到26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8点，来到99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67点，跌幅2.55%，来到217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4点，跌幅4.71%，来到2311点。

吵你不能篡位，他会惩罚你用他的臭味，指望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 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蛋堡的《死亡》。 就开始玩 B-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赋予术。 最近呢，迷上了吃草莓，我觉得最近的草莓蛮甜的耶，所以就狂吃狂吃，然后每天都会用草莓再加优酪乳自己打成一杯草莓优酪乳，好喝。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功夫，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单， 评审。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欢迎大家来分享，最近有没有用到一些好用的东西啊，保养品啊，彩妆品啊，或是有一些健身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啊，好吃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啊，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的。我刚嘴巴好像被鬼捏住打不开，怎么会这样？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好可怕哦，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鬼。 这边的黑手在身上打手印，就不会痛，它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它不必露脸，它在我里面。 海平面说想知道大家的除毛方法是什么呢？可能首先还是要问大家真的会有除毛的习惯吗？那你会选择哪一种呢？自己用最便宜，咦，那种刮胡刀是先那种是一支六块吗？还七块还十块那种饭店会付的，自己刮一刮，得过且过，得刮且刮，还是你会去给人家用热辣的蜜辣的撑比较久，长出来的毛比较细，或者是你会用雷射一劳永逸呢？其实除毛方法大概就是这些，根据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耐性，因为一劳永逸的雷射一定是最，你知道再也不用烦恼嘛，就是比如说几次疗程就可以让它干干净净，但就是价码你能不能接受，以及当然那一间诊所值不值得信赖，因为有时候能量开得太强可能害你受伤啊，痛。最近是不是昆达哥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App 上的 K 兄说，我都用夹子拔。哇，那你眼力很好哎。那个真的是以前最早最早小时候一毛用拔的时候，我真的是拔到有没有脱啊汤啊呢？ 就会感到奥妙，准备推出脚，你怎会这么好心，这么关心我生活好不好？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踢一脚，还以为跑掉能留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做人面前难跳，如果犯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 有人说用拔的除毛方法会比较，是不是会容易毛囊炎呢？嗯，就是那个几率会蛮高的，如果你自己没有拔好拔完整，也许它那个毛又被包覆起来了，或者是你的那个器具不干净干嘛的，都有可能毛囊炎。可是呢，就连热辣或蜜辣除毛都有可能会让你得毛囊炎的。我有过就是去给人家热辣除毛的时候，因为我就去过不同家，然后可能是对于，因为我之前一开始除的时候就觉得哦都很 OK， 都觉得很棒，然后换来另外一家，可是每一家使用的那个热辣那个辣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也许我是对第二家的辣有点过敏或敏感，或是那个美容师他的手势的问题，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在第二家除完之后就得了毛囊炎，非常痛苦。放手。 Thank you. 写最像一只鞋，经典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尖叫划破漫长黑夜，向谁透露你的方位，像微笑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都隐约远，梦中面我跳过山不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冒险开眼， 大蟹最像一只蟹，鲜艳的刺 是我的诗篇， 我爱谁也不爱谁， 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 是不是也蛮多人在紧张接下来蔡依林的演唱会会取消吗？说玛丽玛丽今年的母亲节优惠好像很多很厉害特惠组，你会在母亲节买什么吗？我上次也有说，就是母特惠组对我来说还好，我就是可能会搭配不同家的东西，所以我都是在最近，可能有你知道现在最近他们都很爱推出一些各式各样的折扣，根本就不分季节不分月份，根本就没有什么节日，自己创一个节日，我觉得那个价格 OK 我就会自己买。但母亲节我有在考虑，如果是彩妆部分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个月突然对气垫粉饼有一点动心。但因为我之前是完全不用气垫粉饼的人，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真的是因为之前我买那个 JoJo Armani 粉底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小姐就送了我一小包，就是一小盒他们的气垫粉饼，然后你知道原本气垫粉饼的大小是那样，然后迷你盒就是。 迷你就比较可爱， 就是很小，在我的手掌心的话，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小朋友芭比娃娃的气垫粉饼感觉，然后什么对，然后那个气垫也很小很小，这样就觉得很可爱。然后那天我一试，就发现，怎么有点好用？ 会不会换成大的正常人又觉得不好用？那是因为小的迷你的才好用，小的迷你的才可爱。 所以我决定最近去柜上会会它，去感觉一下。哥哥，你的肚子还好吗？ 不好啊，好痛哦。 还在痛？ 好痛哦。 那你刚刚有成功让那个痛的东西出来一点吗？ 就是在里面，就是发抖啊，发寒，起鸡皮疙瘩。 哎呦，你要不要去喝杯温开水？ 好可怕哦！ 一定要配温开水。 sad。第二个小时的妹妹爱漂亮，关于身体从头到脚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有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留言；你有问题想要问大家的，也欢迎留言。请问玛丽，那你那个毛囊也有去看吗？最近我也遇到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医生说。但你的毛囊炎是长在哪呢？因为那时候我是做私密处热辣除毛的时候长毛囊炎，所以它是在私密处。 是哦， 那毛囊炎可能就是皮肤的问题嘛，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找皮肤 科。可是它在私密处，所以那时候我就犹豫了，想想说，那我到底要找妇产科去看呢？就是妇产科医生帮我看，还是要找皮肤科？ 应该是皮肤科吧。 那我后来选了妇产科，就是妇产科选了一个女医师，就是帮我看这样子，就是她也有就是帮我做处理。毛囊炎其实就是长痘痘嘛，就是一个痘痘长在那边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分享过这个经验啊。 我是不记得有。 我没有吗？ 我不记得有， 在马克信箱也没有， 应该没有吧？ 那个女医师帮我处理私密处的毛囊炎痘痘，可以堪称是我人生目前好像印象中的疼痛第一名。 哈，这么痛啊？ 非常的痛。你要想，就是 你的私密处是真的就是在妹妹那边，还是就是在她妹妹旁边， 在妹妹上面，妹妹那边，在妹妹的嘴巴那边， 唇上有痣， 对，唇上有一个毛囊炎，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让你很 唇上会有毛囊哦， 就是它在撕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就是哪边没有处理好，所以就是在比较嫩的地方，它不是在我们正面三角。我觉得正面三角形就可能 就一定是找皮肤 科，那边皮也比较感觉比较厚，可是偏偏它就是在比较下面的地方，所以我就找了那个女医师，然后女医师说：“哦，那这个要帮你就是处理一下，就是。”他那时候给我两条路，就是你可以靠吃药，就是 光听都在发抖。 吃药的话，它就是慢慢可能就会消肿嘛。那可它化先就是比较久，然后但是如果你把它就像痘痘，我帮你处理好挤掉的话，它就好得非常的快，可能一两天它就忙好了。可是就是疼痛，就看你下面要想要跟它共处久一点。还是短一点。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挤痘痘这件事情，就是它在那边，然后它自己就会掉啦。 可是你就是在那边一直磨擦磨擦磨擦磨擦，你就觉得 会痛吗？也不会啊， 就是因为会痛，然后看医生，就是痘痘很大，然后肿痛的时候，你就想要看医生。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那如果你有试过贴那个痘痘贴在上面吗？ 我没有。 吸痘、 欸、痘痘贴，大家知道痘痘贴是你有挤东西出来，就是它有个洞在上面，你贴痘痘贴才有效吗？ 对，它才可以吸那个东西、啊。 可是毛囊炎它就是一个 它是封闭，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它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内包式的感觉。 然后还要先用火去烤那个针。 我在家里自己 M 字这样搞， 然后搓他一个叫。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象着说，好，那我就是快刀斩乱麻，就是我宁愿就是，我就现在痛，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耐痛，然后我就说，我就现在痛，但我擦个药膏，我隔天可能就好了。 腰受痛， 我只能以一段沉默来表达我的疼痛。我必须要说，他在那种时候就是。 比生小孩还痛， 我是没生过啦。可是那个你的眼眶是会泛泪，然后那个眼泪是会默默的，就是 也忍不住就流下来， 就是流下来。然后你也不能，就像刚刚上个小时说的，你很多的愤怒，可是你不能把你的愤怒发泄在一些无辜人身上。 你不能骂医生， 对你不能骂医生，也不能骂护士，所以你就。我顺便提醒大家，当你觉得很痛的时候，你常会忘记呼吸。可是其实呼吸会让你 好一点。 呼吸会让你比较不痛， 就是做瑜伽啊， 就是你要记得呼吸呼吸。但我真的，一出那个诊间，我真的是那个拳头想要捶那个柱子，就砰砰砰，太痛了。就是因为那一次疼痛的经验，让我好像从此再也没有 不做除毛了， 好像就没有做热辣除毛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部位，看要看皮肤科还是要看妇产科喽。哦，也有人说不一定是毛囊炎，可能是巴氏腺囊肿。对，如果你在 Google 关于那个这方面的话，的确就是还会有很多关于巴氏腺囊肿相关的东西出来。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因为巴氏腺囊肿好像是会反复复发的，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如果你已经很慌张，想说我到底什么东西，你要是 Google 这个的话，你可能会陷入更多的我到底是哪一个，我是这个吗的恐慌。 就是、不用当网络医生啦。 对，如果你真的那么的。

好大哦，这是我们的家吗？ 傻孩子，当然是我们的家了。 不用再搬家了吗？ 当然了，这是我们永久的家耶。 好想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家。 欢迎大家来我家。 防疫期间大家等等，3月21号锁定蓝迪儿童之家脸书粉专，透过网路直播看看蓝迪的新厝，03-490-1500。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的人， 谁？ 喂，马斯玛丽好， 你好。 我是小废物， 小废物。 然后前几天我看到马克有在 IG 动态 po 说他夫人买了一个 哦，那真的好知名哦。 你是说一个什么舒眠的 知名精油品牌的 的 什么舒眠精油吧？ 哼。 然后其实你知道这些国外品牌啊，你有在 IG tag 他们其实都会回复你说，就谢谢你使用我们的产品。 哦、是啊， 就算我，因为他们听不懂中文嘛，所以其实我那些限动就算在 diss 他们，他们还是说谢谢你使用我们的产品， 用英文这样。 对啊，然后用就是文法错误的英文跟我说谢谢。对啊。 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算是他们的大户。 啊、哦。那你有用过你有用过那个舒眠的吗？ 我没有用过，因为其实那个牌子所有的香味我都闻过、嗯、然后有些是真的蛮可怕的、嗯、就是你一闻会想要吐的那种。 对，那个真的好臭哦。 到底是哪一种味道？ 有点像 就是可能木质调会有一种很 脚臭跟东西酸掉的味道，我不会讲，反正就是很不好闻啦，很不真的很不好闻，而且它叫舒眠精油。嗯，我那个人睡在我旁边，我就睡不着啊，臭死了！而且他就前天晚上擦，然后我就是晚上忍住，隔天他下班回家， 你竟然没有马上抱怨？ 我马上抱怨，我已经抱怨很多次啦，我跟他强烈抱怨很多次了。嗯，然后他就是隔天下班过了一整天回家，我又。家里怎么臭臭的？什么味道很臭？然后就是那个精油的味道，就留在他身上一整天，很可怕。 所以你是大户，你其他的香味你觉得是很 OK 的？ 哎、欸，有一些，因为他们家牌子主要好像有一款特别红，是就是擦肌肉酸痛的哦。所以一开始我知道这个牌子，其实是我妈的朋友就知道我要去加拿大玩的时候。然后就托我买十瓶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有那么好用嘛，然后就开始把每一个就是它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疗效或者什么的、嗯、像可能有什么提振精神的、啊、或者是帮助你比较专注，所以我就是把所有味道都闻了、嗯、然后真的就是要慎选，我会觉得这种精油类的好像就不能在网络上， 对，真的不要随便在网络上买，不要相信人家的口碑什么有的没有的，太臭了 ，Oh my god！ 因为如果要助眠的话，现在有就是有一些牌子有出那种就是喷在枕头上的那种喷雾、嗯嗯，我反而觉得那个味道，因为它不会那么刺鼻，嗯，对，所以相较之下会比较安全。 OK， 对， 谢谢你，谢谢你，嗯、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拜， 但Katia就像你说，他是一个香氛达人，他对气味是非常要求， 啊、 且在某一个就是他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要求了。那他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不觉得怪吗？ 我觉得他就是他的内在还是有一些客家人的个性在啊，就是他已经买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很贵耶、嗯。然后第一次擦，我就已经说你擦什么东西，那个好臭。嗯，他说。这是舒眠，他不就香味 正面 回答，他就说这是舒眠哎、欸，好，第一天让你过，然后隔了几天，他也其实没有天天用，我觉得他也知道那个臭，他没有天天用， 嗯，但客家精神隔几天出来了， 对他就是用了以后，我就一定会说什么东西这么臭，然后他又要再跟我解释一次， 这舒眠的哎、欸， 然后我就说这是太臭，然后丢掉，真的太臭，这个很贵，你花多少钱？我跟你买下来， 你要买下来丢掉， 我跟 你买下来，我付现金给你。 天哪，怎么这么棒的事情啊？ 太臭了啦！ 啊，现在那一瓶嘞？ 现在那瓶就在家里啊。花花看到那个动态，又说我想要闻， 那你拿给他闻啊。 对啊，下次去找他的时候拿给他闻啊。 不就明天吗？ 明天看到他吗？ 如果看舞台剧没有取消的话 ，OK OK。 你在舞台剧会场里。如果喷那个的话， 他不是用喷，他是用滚珠的，那个真的臭到爆。大家现在戴口罩可能会好一些。 而且你完全没有救那个香氛的成分，也许木质掉什么草什么木，你就直接说是脚臭。 有听众跟我说，他说可能是加了节草吧，还是什么？ 你说节草的独有味道？ 那个节草的，对对对，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难。然后应该也有那种精油专家，他就告诉我说，你其实可以加什么 混合， 对对对，什么甜橙，什么苦艾，什么什么，就是可以 中和一下， 中和掉那个味道。我想说，那么麻烦，那么麻烦。一直找不到你，哎呀，可能我心有病，哎呀，让我坐立不安，哎呀，焦虑到快不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第一次碰见你就觉得没。转的心情，习惯只有我自己。Baby, I get so lonely。其实我有点很够，全世界心动。Baby, they call me crazy。钱包快被我敲破，电话打了几百通。Baby, you better call me。哎呀，你知道不？哎呀，可能我心。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Seven Eleven 贩售中 ，NONNO 浓浓。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继续来说印度的叙事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讲到了这五个王子因为被国家流放了13年，潜入了其他的国家当中，其中呢还有一个王子呢就假扮成宦官，穿着女装在后宫当舞蹈跟歌曲老师。可是呢接着下来他们潜入了这一个国家呢被入侵了，被侵略了，所以他们呢就决定 帮忙打仗。 对，帮忙打仗，因为被侵略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是因自己而起，就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就是被人家觊觎美貌这样子。好，那就打仗啦。打仗了之后呢，刚刚说这个扮着穿着女装的这个呢就穿着女装一起去攻击了。那他之前呢有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武器，是湿婆赐给他的武器，可以毁灭世界的力量，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武器拿出来跟敌人战斗。那攻击这个国家的军队当中呢也有那个100个王子里面的就是那一些对难敌，那他们当然没有办法拿出全力，没有办法打败这个拿出全力战斗的阿周娜，就是这个扮成女装的王子 有毁灭世界武器的人， 没错，所以最后就撤退了。这个时候呢刚好13年的流放期间结束了，五个王子就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呢这个当地的国民就觉得很开心啊，说哈， 我们有五个神， 对，拯救我们的英雄竟然就是伟大的王还有他的兄弟们，所以整个王国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就希望呢那个阿周娜可以迎娶他们的公主为妻。可是呢阿周娜她在后宫她在教什么，她教舞蹈跟歌曲，所以她就觉得不行啊，我是你的老师，我是公主的老师，我不能做这件事情， 不可以有师生恋吗？ 但是公主你可以当我儿子的妻子。流放时间结束，五位王子呢就打算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可是呢就是那个南迪啊并不想要把他从五位王子那里抢来的财产跟国家归还给他们。甚至呢这个大王子说那不用还我们国家，你还我们五个村庄就好，也不愿意答应。南迪呢虽然被长老有答应啊，然后被长老责备了，可是他就很顽固，他不愿意改变决定。五个村子我一个都不要给你。那原本这个五王子当中的大王子呢他评价很高，所以呢这个另外他们之前隐居的这个国的国家还有周边的其他国家 就说你来一来吗？ 对，都觉得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没有地方去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引发一场大型战争。这个时候呢阿周娜的朋友黑天还有五位王子的使者身份，为了要见南迪然后前往都城，这个都城就是大象象城。 但是想当然而呢，就是南迪呢就完全就不听这些你的使者啊，你的建议啊，我完全都不听，而且我还要把你的使者都逮捕起来，我还要伤害他。所以这些游说都失败了。由于现在呢已经演变成无法避免战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五位王子的母亲啊就非常非常的烦恼，怎么办呢？其实呢在南迪的这个阵营当中，南迪呢有100位王子嘛，他是100位王子的头。在那100位王子当中也有一个， 不会是明天才要讲吧， 也有一个他隐瞒已久的王子，就是怎么讲，五位王子的妈妈在100位王子那边也有一个儿子是他儿子啊。 哦，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5个那边，一个在100个那边。 他有，应该说他有，就他有6个儿子，一个就是五王子，然后其中一个是在100位王子那一边的那一群其中一个，然后这个儿子呢叫做加尔纳。因为呢这个贡蒂就是他妈妈，在年幼的时候呢有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力量，他知道可以从神明的身上获得孩子的咒语，所以他在嫁给这个王之前就有偷偷使用过这个秘密的咒语，生下了太阳神苏利耶的孩子。而那个孩子呢因为具备太阳神的能力，所以一出生就带着金色的武器跟耳环。 真的哦？ 但是未婚就产子的这个妈妈这个贡蒂感到非常非常害怕，所以就让箱子，就把婴儿放进箱子，让他随着河流飘走。这不是桃太郎吗？之后这个婴儿就被南迪的使者捡起，然后成长为一位天资聪颖的优秀青年。 真的哦？ 别烦我， 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娄俊硕的 Colorful。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明天见。 You are awesome. Bye bye. Bye bye. Colorful 要去哪又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成天会不会简单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之后情侣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 color， 已经你抢走了都发了 I'm in love， 蓝色天空都变成红色。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过瞬间变 colorful， 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嘴巴说了没 alone， 其实珍惜每分钟与你。像是来自不同的星星，却有相同的频率，拉近我们的距离。Oh yeah。你让我变得更像我自己， I'm so free, so free。 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原本平凡的过瞬间变 colorful。 拜托别烦我。 音乐全主打， 吴青峰太空系列最终篇章之第三部曲《太空船》是他18年前就写好的压箱作品。熟悉的电动游戏机旋律，让人马上坠入童年记忆当中。 多想我